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79集，无风掌。 结果呢？ 结果一群人抓到了一只白狐狸，冯外天将他用冰铁链子锁了，给岑夫子开了些药，他之后清醒了不少。芬老爷子说，岑夫子本来早应该死了，但是那狐狸对他有情，因此一直留着他的命。最后他问冯外天要怎么处理这被捉到的狐妖，你猜岑夫子怎么说？ 怎么说？ 老岑连想都没想，让士兵烧死他，五马分尸，挫骨扬灰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虽说烧死妖精无可厚非，但总觉得狼心如铁这句话还真是没说错。 那后来那只狐狸被烧死了吗？ 没有，分外天将那狐狸提到郊外，跟他说了些什么话就放他走了，之后那狐狸再没出现过，我也没遇到任何的危险。 那书院被烧是怎么回事啊？ 狐狸离开后没多久，老岑就失心疯了，他纵火烧的书院，自己的半边脸也被烧坏了，容貌尽毁，还从此疯魔，并且他纵火烧死了无辜，被收押，先皇判他斩立决，但在行刑前老岑不见了。 不见了？ 对，就是凭空消失了。这件事情震动朝野，当时很多人都怪冯外天处理得不好，如果当年烧死了狐狸，就不会多生出那么多事端来，还连累了几条无辜的性命。 那他怎么说？他为什么放走狐妖？ 冯外天说，这妖精几千年的道行，要烧死他谈何容易，而且他怨气太重，迟早搞得整个开封天翻地覆，于是劝其向善，莫再害人。另外死了那几个也是罪有应得。 罪有应得？ 后来查出来，那几个死了的都背着人命官司，不过具体我就不太了解了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有专人调查的，我那时候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没人会告诉我那么多，但至少之后开封府相安无事。不过冯外天就从此神神叨叨，据说也是受了妖气的影响。 庞吉说完不说了，众人都有些不确定地看包拯，这也太邪乎了吧。包大人不置可否，貌似也觉得有些离谱，但是庞吉也不是个小孩子瞎编乱造的，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情谁会不分轻重。关于坟外天的传说他也有耳闻，听闻他的疯癫的确跟当年一桩妖魔害人案有关系。众人正讨论陈年旧事，就见房间的门一开，公孙甩着袖子跑出来了，身后跟着脸都青了的折影。子影头一次看见折影这样子，拿手指头戳戳他。 哦，怎么了？哎，惊险刺激不？ 折影无奈地看了子影一眼，接过展昭递给他的茶杯喝了一口，茶味很浓，冲淡了恶心。折影十分感激，展昭果然是细心之人。公孙喝着茶，赵普就问他， 查出是怎么死的了吗？ 嗯， 怎么死的？ 众人都追问，连刘鑫也是惊讶不已，公孙果然是神医，竟然查出死因了。公孙放下茶杯开口， 传说中的阳气被吸尽，所以死了。 哎，别说笑了，究竟怎么死的？ 公孙到了石桌边坐下，抱过已经睡熟的小四子。 我没说笑啊，他的心肝脾肺肾都萎缩了。 什么意思？ 这种死法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就好像是人的精华和元气突然都被吸走了，然后导致内脏变形。 如果是掌力重击，那么内脏会破裂，而这里的内脏都是完整的。 他身上的骨骼有没有变化？ 骨头裂开了不少，但是没有断的，只是变得，怎么说呢，有些酥脆的感觉。 那就没错了，是内功造成的，一种很罕见的内力。 什么功夫啊？ 展昭好奇了，他从来没听过可以造成这种伤害的功夫。 跟隔空掌反过来的功夫叫无风掌。 无风掌？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赵普摸下巴表示没听过。 那是失传的武功，无风掌掌如其名，打出去是无声无息，没有掌风，别人的内力是往外发，而无风掌的内力是往内收，因此中了无风掌之后，人的内力就会被抽走，内脏收缩，瞬间死亡。 还有这种功夫啊？ 那江湖上什么人会这种武功？既然知道了死因，就有了线索。 别问我，我不太清楚，只听过传闻。 哎，老神仙，您想想啊，很关键。 刘鑫认识天尊，知道他的身份，也知道他健忘，有些着急。天尊摸着下巴，扁着嘴，皱着眉头，那意思像是想不起来了。刘鑫还想催，就见白玉堂对他轻轻摇了摇头。刘鑫明白不好逼得天尊太紧，于是对白玉堂拱了拱手，那意思是帮忙再问问。白玉堂点头表示明白，会尽量让天尊想起来一些线索。包拯见天色不早，让众人赶紧休息，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，于是个人散去。这会儿小四子的瞌睡也醒了，公孙将小狐狸从他手里拿出来，让他洗了澡再睡觉，正好他自己也要洗澡，于是在房间里弄了个大木桶，两人泡澡去了。衙门的房间不多，白玉堂和展昭还有赵普公孙要挤一间房，于是屏风里边是小四子和公孙在水桶里嬉戏，外边是展昭、白玉堂和赵普大眼瞪小眼。展昭关门前就见小狐狸跟了进来，大摇大摆跑到趴着打盹的小五身边，随后靠着小五柔软的肚皮躺下了，开始舔毛。展昭有些奇怪地看了看小五，就见他一点都不介意，那意思就跟和小狐狸老相识似的，趴着继续睡。 老虎和狐狸关系原来这么好吗？我还以为猫和狗处不到一块去呢。 主要是大猫比较有度量，和老鼠都能处到一起去。 白玉堂失笑，刚想说两句反击一下，就见门被推开一点点，天尊探头进来了，白玉堂和展昭一起看他。 怎么了？ 为师饿了。 让白府给你弄吃的去，你想吃什么？ 不吃街面上的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耐着性子哄师父。 那让厨房给你做， 为师要吃秀秀煮的面。 天尊又嘟囔了一句，白玉堂自然知道天尊说的秀秀是他大嫂闵秀秀，闵秀秀不止医术了得，厨艺还惊人。 大晚上的，你先随便吃点，我明天一早带你回县空岛。 白玉堂对着天尊的时候，跟对着小四子的态度差不多。正这时，就见小四子洗完澡了，光着屁股裹了条大毯子就冲了出来。赵普叫他逗乐了，伸手抱起来给他穿里衣，莫名有些好奇的往屏风后边张望。 那书生不会也光着屁股跑出来吧？ 正看着，就见公孙穿着件里衣走了出来，头发还湿哒哒的，在系腰带，腰那个细呀，赵普瞄了好几眼。展昭想去戳小四子肉乎乎的肚皮，天尊也跑进来了，小娃娃嫩得很招人掐。小四子见一帮人上来掐自己，赶紧钻被窝里头。正闹，就听外边传来吆喝声： 五弟 老五。 白玉堂听着声音浑厚的跟打雷似的，一挑眉。 三哥， 三爷徐庆吗？ 好香啊。 白玉堂赶紧出门，展昭也跟在后边，就见院子里站着个皮肤黝黑的高大男子，身材魁梧又健硕，跟座黑塔似的，大方块脸，抱眼狗鼻，大阔口，络腮胡子。别看长得粗壮，可不丑。他似乎力大无穷，一手托着一个大托盘，有桌面那么大，上边至少摆了50个蓝边大碗，还冒着热气儿。那大汉吼了五弟又喊一声， 老祖宗来了没呀？老爷子，我大嫂让我带面来了。 哎呀，那丫头越来越贴心了。 三哥， 白玉堂跑出门，院子里站的可不就是穿山鼠徐庆吗？一见自家五弟乐了，咧开大嘴刚想说话，就感觉脚边毛茸茸的，低头一看，就见一只白色的胖狐狸扬起脸跟笑似的对徐庆一咧嘴。 哎呦娘喂， 徐庆惊得一蹦，手里的圆盘子就是一撒手， 糟。哎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